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金浩。 我是贾月。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四，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9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熟悉大兴火神庙广场的市民肯定知道，在广场上有大大小小10多个水吧在售卖食品饮料，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经过城管队员的调查，这些水吧都属于违法建设。2月14号，临孝路街道联合城管等部门把这些违规水吧全部拆除了。 按照北京市公安局统一部署，大兴公安分局从8月1号开始组织开展为期2个月的公正执法护平安主题教育活动。大兴公安分局设立24小时对外公开电话，征集公安治安意见和建议，电话是6929-4388。 日前，在大兴区科技资源信息发布会上，京南大学联盟公布了40项最新科技成果，展示校际合作硕果。这次公布的40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将为大兴区北京市科技事业发展服务，就地转变成生产力。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熟悉大兴火神庙广场的市民肯定知道，在广场上有大大小小10多个水吧在售卖食品饮料，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经过城管队员的调查，这些水吧都属于违法建设。8月14号，临孝路街道联合城管等部门把这些违规水吧全部拆除了。在大兴区火神庙商业中心广场存在15处钢结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因为商业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长期存在。拆除现场，记者看到一辆铲车正在对违规水吧进行破拆，安保人员用警戒线围起了工作区域，城管队员在与施工人员交流注意事项。随着铲车开始作业，不一会儿，一处钢结构水吧就成了一堆废铁。 城管队员介绍说，通过前期的现场检查、拍照取证等手段，经过大兴区规划委员会认定，广场15处钢结构建筑物全部属于违法建设。大兴城管在8月4号下发了限期拆除决定书，要求商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违法建设自拆工作。由于吊车不能够开到广场现场作业，所以只能对违建进行破拆，然后用货车拉走。周围的市民张大妈说，她家就住在附近的小区，晚上饭后经常在广场活动健身。这些水吧原来有卖吃的，有卖饮料的，有些人吃完东西随手就扔在广场上，很不卫生，而且这些建筑显得广场很拥挤很乱，非常支持政府拆除这些建筑。临孝路街道办事处环整办主任巴海坤介绍说，下一步临孝路街道会继续加强对于辖区违建的整治力度，对于新生违建采取零容忍措施，对于历史遗留问题逐步解决，争取为辖区居民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本台消息，目前在建兴家园社区的养老服驿站里，每周都会举办免费义诊活动。驿站经理王红新说，附近老年人比较多，我们通过调研觉得举行义诊活动可以更好地走进百姓，让百姓看病更方便。我们主要针对60岁到90岁的老年人， 服务内容主要是免费测量血压、血糖、体脂以及体重，还有中医问诊等。现在请来的医生主要是针对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调理，还有免费按摩体验。我们的活动时间目前是在每周三和周四的上午。 前来参加义诊的王先生告诉记者，我家住在枣园，身体有点不舒服，之前来找杨大夫看过，吃了两个月的药明显有改善，来这儿看病特别方便，基本每周三都来。据了解，在养老服务驿站里，老年人可以阅览图书、打牌、下棋，还有手工、餐饮等技能培训，充分满足了老年人生活便利、医疗健康、安全救助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要求。 本台消息，按照北京市公安局统一部署，大兴公安分局从8月1号开始组织开展为期2个月的公正执法护平安主题教育活动。据了解，这次主题教育活动是全面推进首都法治公安建设的具体行动，也是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的重要举措。按照市局要求，大兴警方把开门平警、建章立制、规范培训、典型推树贯穿于教育活动的全过程。在活动中，将开门接受群众监督，诚心征求群众意见，完善执法标准和操作规程，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执法培训，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导激励作用，树立首都公安良好形象。 此次公正执法护平安主题教育活动，大兴公安分局将在查找不足、提高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还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开门平警，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公安工作的积极性，使民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同时，大兴公安分局设立24小时对外公开电话，征集公安治安意见和建议，电话是6929-4388。 本台消息，日前在大兴区科技资源信息发布会上，京南大学联盟公布了40项最新科技成果，展示校地合作硕果。在40项最新科技成果中，北京印刷学院拥有14项，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拥有15项，北京建筑大学8项，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3项。这些成果涵盖了生物制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 据了解，京南大学联盟由位于大兴区的5所高校组成，包括北京印刷学院、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建筑大学等。联盟目标是在科技创新、社会建设等方面服务大兴经济社会发展。这次公布的40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将为大兴区、北京市科技事业发展服务，就地转变成生产力。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长子营建杭石基地，让优质农产品飞上天。一边是已经开工建设的北京新机场，一边是距离新机场16公里、素有京南生态第一镇之称的大兴区长子营镇。历史给了长子营镇一个宝贵的发展机遇，航空食品原材料基地把北京新机场与长子营镇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以服务保障新机场为契机，未来长子营镇将拥有自己的农产品品牌，他们生产的农产品将从大兴走向航空餐食，走向全国。北京新机场被誉为国家发展的新动力源，世界著名的英国希斯罗机场也是通过机场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出口，从而使英国不断发展。有经济学专家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航空产业已经成为继电气产业、汽车产业之后的先导性产业。航空运输从空间范围内把经济全球化、产业集群、企业竞争力融合成一体，大型枢纽机场及周边地区必然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力源。 首都机场就带来了强劲的经济驱动力。顺义区80%的 GDP 来自机场周边不到60平方公里的地区， 大约85%的财政收入来自临空经济区。北京新机场的定位是综合性大型国际枢纽机场，与首都机场一起组成双枢纽模式，预计远期年旅客吞吐量1.3亿人次，年货运量550万吨，将超过美国亚特兰大机场，成为世界旅客吞吐量最大的航空枢纽。按照测算，100万航空旅客能给周边区域带来1.3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而根据北京新机场预计的旅客吞吐量，可能带来的收益将达到每年上百亿美元。从2014年起，张子营镇党委开展了"我和百姓拉家常"活动，当时就有群众提出，围绕新机场建设，张子营应该做什么？能否有一个特色产业落户张子营呢？ 张子营镇党委书记张辉指导，新机场将带动高端居住、空港物流、国际会展、五星酒店等行业的发展。新机场临空经济区还将吸引航空产业、汽车制造、进出口加工、现代物流等行业的国际企业进驻。那么张子营镇有什么，又能做什么？张子营镇素有京南生态第一镇之称，果蔬种植历史悠久，全镇拥有近万亩设施农业、5000多亩果林、16000多亩平原造林，被评为北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镇、国家级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镇等称号。张子营镇党委深入调研发现，近几年在全球航空配餐市场增速只有2%到3%的情况下，中国航空食品市场增速却保持在10%左右。对于航空食品，旅客不是十分满意，而成本却在不断增长。如何找到航食成本与旅客满意度之间的平衡点，是航空公司和航空配餐公司面临的问题。 张辉看到，全社会对于营养健康越发重视，对餐食的需求更加趋向个性化，这拓宽了航空食品的发展空间。此外，北京市每年蔬菜需求约770万吨，年产生垃圾总量230万吨，仅清运这部分垃圾就需要77万车次左右。同时，包装材料的过度使用、清洗用水的浪费，都与绿色低碳的城市发展理念不符合。张辉表示，张子营镇有的是农产品种植优势，特别是蔬菜种植优势。如果建设航食基地，打造张子营农产品品牌，能否把优质农产品通过航空食品推向全国呢？随后，在一次大兴区党委书记述职汇报会上，张辉代表张子营镇党委提出了打造张子营航空食品原材料基地的构想。决定了建设航空食品原材料基地后，张子营镇紧锣密鼓地干了起来。 首先是建设航食育苗基地，在北京市财政支持下，大兴区种植中心在张子营镇投资8800万元，建成占地205亩的蔬菜种苗繁育基地。这个基地是目前华北地区最大的种苗繁育基地，可以为航食基地提供优质蔬菜种苗。另外是建设航食种植基地，包括自建基地和合建基地。自建基地当中，张子营镇建设了大约5000亩的航食种植基地，同时与京农、沃普生等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建设航食种植展示示范基地。张子营镇与京农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建设了占地450亩的智慧农业示范园，示范生产高产高效优质安全的蔬菜。这一项目已经列入2017年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重点实施项目。另外，与沃普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占地120亩的精准农业示范园，集成蔬菜育苗、土壤栽培、机制栽培、水肥一体化种植展示，并且逐步实现推广。 三是建立航食加工基地，张子营镇投资5000万元，建成华北地区最大的鲜切菜加工基地，项目占地面积112亩，主要建设4320平方米的鲜切加工车间，安装3条生产线，可以实现每年6000吨的净菜加工，年产值可达1亿元。四是建设航食互联网加总部基地，强化互联网与农业的融合发展。 张自营镇与中商集团旗下的中商农产品交易中心深度合作，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在居民结合产业园建设凌空产业互联网加总部基地，吸引航空食品和高端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互联网服务企业、金融保险服务机构入驻，采取线上电子交易与线下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形成航食企业北方总部集群，供给航食标准的成品与半成品食材。 记者了解到，长子营镇建立了区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中心，对粮食、果蔬、茶叶等农药残留进行检测。检测中心的建立，提升了长子营镇及周边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能力和产地监测能力，引导农民按照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生产，促进区域内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的发展，减少环境污染。张辉表示，有了标准追溯体系检测中心，硬件搭建起来，农产品生产就在这个框架下做，不符合标准的不能进入航食体系，这就形成了标准屏障、质量屏障，长子营镇的农产品质量不得不提高。 张辉表示，长子营镇党委关注的是航食产业是否符合北京功能定位以及大兴区发展定位，是否符合长子营镇的需要，能否给农民增收，形成一个产业。北京市财政、农委等部门决定给航食基地3年财政支持，就是要为农民增收做工作。 本台消息，8月15号是北京市政府建议各区对大棚房拆除整改到位的最后一天。大棚房到底拆除整改的怎么样？记者奔赴大棚房拆除现场探访，发现针对不同类型的大棚房，相关乡镇分别采取措施，与大棚房业主积极沟通，获得了理解支持。部分大棚房侵占的土地正在或者已经复耕。上午9点，记者看到通州区永乐店镇永乐时光农业种植园大门入口处贴着拆违公告，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排着队出入，清运大棚房内摆放的家具、家电等。 业主杨女士前夜刚乘飞机回京，得到拆违消息后，急忙雇了7辆货车，将她存放在87号大棚房内的家具、家电等全部拉走。杨女士说，我临时借朋友在昌平的一套闲置房存放家具。业主没有及时赶到的，永乐店镇的拆违人员带着摄像设备进入大棚房，将里面的家具等分别搬出，录像存证。业主赶来后，这些个人物品全部移交给对方。相关负责人说，这种大棚房是利用联动温室自己改造的，温室原本使用的玻璃墙或者透光塑料板被偷换成了水泥墙，已经完全不具备农业种植功能，必须依法全部拆除。在平谷区马房镇果各庄村悠悠田园，记者看到多个大棚房门口都贴有整改通告，门口堆放着没来得及运走的地砖、塑钢门等。 据了解，这里的大棚房保留了农业设施大棚外貌，棚模下部分土地没有被硬化，还种有蔬菜。拆违人员只需要拆除里面的非农业用途的违建，他们把被硬化的地面凿开，清理干净，并对操作间外的违法扩建部分用钩机进行了铲除。马房镇土地规划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5月，镇政府发出大棚房整改通知没有效果，7月中旬他们又下发了整改通告，目前已对园区内127个大棚房进行了拆除整改。平谷区马房镇的大棚房业主孙世全是位86岁的老人，大棚房被拆前，政府部门考虑到孙世全没有暂住地，帮他联系了一处正规出租房。 孙世全告诉记者，我曾经是某大学教授，退休后到平谷养老，买了这个大棚房并进行了改造，建了个收藏室专门存放藏品，前不久他才得知买的是违建。对于拆除大棚房，孙世全非常支持，但是暂时没有居住地的困难也摆在了他面前。为此，马房镇政府工作人员四处联系，帮孙世全在附近的英城村租了一间面积达20平方米的房子。孙世全说，

军中车辆急需清洗，如何是好？ 主公，量有一计，八到